喧嚣人世暮年休，几许尘缘几许愁，花落雨残空悲切，万般流水到寒秋，长亭一君终折柳，夜不眠兮人消瘦，山有木兮生红豆，相思如炭酿醇酒。 光斑驳了流连，楼断树影弥留，云出岫，眉生锁，你赤壁泊舟，人生如梦难守，怎长久？ 落日斜阳余，爱长风影满袖，请问何酒谁知心忧？重回首笑露水独倚，啊凭栏惹相思，旧情同是谁寄风流。 长亭一君终折柳，夜不眠兮人消瘦，山有木兮生红豆，相思如炭酿醇酒。 无光斑驳了流连，楼断树影弥留，云出岫，眉生锁，你赤壁泊舟，人生如梦难守，怎长久？ 落日斜阳余，爱长风影满袖，请问何酒谁知心忧？重回首笑露水独倚，啊凭栏惹相思，旧情浓是谁寄风流？谁曾看落日斜阳余，爱长风影满袖，请问何酒谁知心忧？重回首笑露水独倚，啊凭栏惹相思，旧情浓是谁寄风流。 重回首笑露水独倚，啊凭栏惹相思，旧情浓是谁寄风流。